What is this thing? 前美国总统 Ronald Reagan 朗卢列根曾经在联合国公开讲过话。 I occasionally think how quickly our differences worldwide would vanish if we were facing an alien threat from outside this world. 当我们要面对来自外太空的侵略时，我们将不会再有种族之分。 不明来历 ，About Budget Special. This is something you do not talk about. 不明来历之 Philadelphia Experiment 卫星实验室。 They claim Albert Einstein designed a way to make a ship vanish into thin air. Classified beyond top secret. Apology Special. 跟住落嚟咧，呢一段嘢咧就有云海咧，就系以即系爆料嘅形式咧就去讲啊，因为咧佢俾一饼打我睇之后咧，系贯彻佢嘅性格噶吓。 咩性格？ 系讲事实，但系唔系事实嘅全部。 咁我俾饼打你睇又唔睇？唔系饼打里边有晒全部嘢啊嘛。 个饼打冇全部嘢嘅，原来吓 系事实嘅全部，不过系部分嘅全部咯。 部分嘅，即系唔系全部啦。 唔系，因为咧咁唔系嘅，咁唔可以一次过俾晒所有嘢你睇啊嘛。 为什么不可以呢？我想问这个问题。 不可以的，会你会。 即是你当我是一个观众这样是吧？即是我现在先讲广告，下个礼拜给你看了。 又不是这样的。不是要讲一个人物出现了。是啦。咁即係呢個所謂嘅 Carl Allen 呢，就後來其實都有啲消息係俾咗其他人嘅、就俾咗一啲嘅所謂嘅 UFO 專家啦，亦都有啲嘅鍾意研究呢啲嘢嘅記者呢。 我已經 mess up 咗啦，其實 Carl Allen 就係寫去寫嘢嘅俾 冇錯 啲軍部啲人嗰個人。 係啦，嗰、個 Mark Morris 呢就已經自殺死咗啦， 嗯， 所謂自殺死咗， 相傳冇錯啦。 咁後來呢，其實喺80年代開始呢，喺70年代其實已經佢喺度啦，因為佢已經喺高調地同人哋去討論呢個問題啦，亦都做過好多電視訪問等等等等嘅嘢啦。咁嗰個人呢就叫做 L. Bailey， 因為咁嘅人 ,L. Bailey 呢個咁人。咁呢個人就關鍵人物啦。咁呢係點解令到後來近呢十幾廿年呢費城實驗係咁多人知道，即係講緊係民眾啊，咁多書去講呢件事呢，就係因為 L. Bailey 嘅啫。咁 L. Bailey 突然間嘅出現呢，其實係你听，你当一个故事听先，因为佢成件事呢，即係我其实开头都唔系好想相信佢讲嘅嘢嘅，因为佢讲出嚟嘅嘢系几恐怖嘅，如果听落去。但係呢次大停电又同佢有关，所以我好驚就係佢如果讲嘅嘢真系真嘅就死啦。 即係而家呢个人仲系在生。 仲在生。咁呢，因为嗰阵时佢啱啱出嚟嘅时候呢，就讲呢，就话佢本身呢就系一个当时嗰架试验嗰个船啦，即係Drake 嗰个军舰啦，嗰个上面其中一个官兵嚟嘅，咁佢同埋佢细佬系一齐当兵嘅，咁喺个船上面，咁而当时佢就话咧，系成个实验咧系冇通知到所有个船员做紧一个实验嘅。 当然啦，如果通知你，你都唔会唔去啦，系嘛？ 唔系，咁可能去噶嘛？ 见咗嗰个， 但佢冇人知道会失败，咁就可能就冇通知到佢，就话其实一个试验嚟嘅啫，咁样大家各就各位咁啊，准备开船等等。咁而佢咧就当时就话咧见到啲雾啦，即系所谓嘅传说中嗰啲 绿色嘅。烟雾 系啦，咁就出现咗，咁佢就感觉到成个人好似有少通电感觉，咁佢就我谂佢一个自然反应啦，就觉得喂唔妥咁、样，佢系冇错啦，佢当时觉得喂可能架船有事，咁啊一手捉住个细路咧就跳船，原来系咁，咁原来嗰跳船嗰下咧，嗰个实验已经揿咗噶啦，已经，咁佢就系离开咗个船嗰个位置跳紧海中嘅时候咧，就连船带人咧就 即系撇唔甩， 系啦，冇错啦，就。所謂物件轉移啦，由呢個費城呢就轉移到去嗰個 Norfolk 嗰個地方。咁佢跌落水嗰下呢就已經係 Norfolk 㗎啦，其實 ,ok。咁跌咗落水 Norfolk 啦，咁佢就 哇，即係呢個喺其實喺一兩秒之間發生 嘅。係冇錯冇錯。咁佢當時呢，呢個故事我覺得真係匪夷所思嘅地方呢，就係你聽落去就係、跌咗落水嗰時佢仲可以話咦唔通真係一啲實驗嘅失敗咁樣。咁佢就其實等緊一啲官兵嚟救，咁真係有人嚟救佢哋喎 ,ok, 救咗上嚟。咁呢就送咗去嗰、個所謂因為嗰個實驗係叫做 Newman 嗰個 director 係負責㗎嘛、個軍官叫 Newman 㗎嘛，都係即係佢識 Newman 㗎嘛，咁就救咗佢上嚟之後呢，佢送咗去軍部一個地方，咁之後入咗個房就見到 Newman， 即係個 Newman 突然間同佢講啊，等咗你好耐㗎啦，之後佢望一望 Newman， 咦點解老咗咁多嘅，咁呢之後 Newman 原來佢離開咗呢個世界好多年咁樣， 唔係佢嘅意思係話是啊，你是见到我老咗，因为呢你走嗰阵时即係你个实验消失嗰阵时係1943年啦。佢今年係1983年。 咁佢哋自然覺得，喂，軍官你唔好玩嘢， 四廿年， 冇錯啦，佢話你冇可能啊，咁樣。個 Newman 仲即係因為個後來個 report 講啦，個 Newman 其實都係用咗相當長嘅時間咧，話俾佢聽，真係1983年咧，而家俾電視佢睇啦，俾心機佢睇。 咁點解佢無端端會翻到嚟嘅嘢？即係其實佢哋等咗40年呢個實驗嗰隻船先至喺個Norfolk 嗰度 先至出現翻。即係其實個 Norfolk 出現嗰隻軍艦時係1983年嚟嘅。 冇錯，其實 消息其實係1943 年。冇錯啦，其實個真相就係話呢，原來根本佢所講個空間轉移呢，其實係佢想講時間轉移。即係話成個實驗嘅本質呢，原來係根本想將一啲嘢可以穿梭。 咦，咁同愛因斯坦嗰時話佢研究緊時光機，咪即係好 係因為係啊，因為愛因斯坦話明佢想研究噶嘛。咁佢其實佢講到嗱，其實坊間就話愛因斯坦話冇可能啦。其實佢冇咁講過噶嘛，即係愛因斯坦只係話如果 佢話冇可能，即係等你唔好研究啫。 可能係啦， 可能啊，你唔好研究。 因為愛因斯坦話，如果係喺同一個空間嘅 condition 裏邊咧。咁你個人唔會快過光啫，咁講啫。但係呢個世界可以製造 condition 㗎嘛，即係佢其實係講緊呢樣嘢啊。但係所有我哋嘅後人係 call 咗佢後一句，冇 call 佢前一句㗎。愛因斯坦嚇 製造一個即係一個 situation， 即係佢話如果同一個 condition 裏面呢，如果要人類個身體快過光出嚟就好難。咁但係佢個意思即係話，如果製造兩個 condition 呢，其實就可以嘅。但係啲人就 call 咗佢後面嗰句嘅啫，就唔 call 佢前面嗰句嘅。OK， 即係你讀揾翻嗰啲 演 講啦，係啦， 有呢一句嘢嘅， 有呢句嘢嘅。咁所以呢，原來呢根本成件事呢就係講緊時光機。咁佢嚟到嘅時候呢，嗰、那個Albilic 呢同埋個細佬就覺得唔係嘛，你話咩話1983年。 即係因為顧問講，即係嗰隻船係1983年突然間 from 出返返。 1943年消失啦。 消失咗。 消失咗。去咗1983年嘅 Norfolk。 出返返嚟。 出返返 嚟。又係瞬息間，即係一兩秒之間 冇錯啦。 突然間出現返。 係啦。咁當時呢佢就同佢講，咁就話其實呢點解我哋會等你，同埋其實要 send返你翻去啦，因为你都唔可以停留喺个未来世界噶嘛，即系你一定要翻翻去1943年。 咁即系其实而家2008年咧，已经系即系进行紧噶咯，不过我哋未去到。 冇错冇错，因为咧仲好笑到点咧，佢就讲到咧嗱，所以我点解我开头唔系好想信佢讲嘅嘢，就系因为咧呢个Albilic 咧，佢讲到就话当时咧嗰、那个 Newman 即系嗰个费城实验嘅主管啦，佢就话其实我哋点解要等你，就因为咧其实我1983年而家今时今日咧，即系讲紧美国啊，我哋已经成功咗制成一个成功嘅时光机噶啦。所以我哋唔需要你呢个实验嗰个 backup 噶啦， 撇啦你翻 系啦，冇错， 你落后咗啦， 系啦，即系如果嗱，如果呢个系真事嘅话， 咁83年有时光机， 冇错啦， 而家更加 confirm 成熟啦，个技术应该 系啦，冇错，即系如果嗰个事实系真嘅话咧，1983年佢系直情已经有咗时光机啦。咁之後呢佢講到一樣嘢，因為當時佢都唔信㗎嘛，即係佢話咁搞錯，你有時光機呢啲咁嘢。咁呢原來呢當時 Newman 呢就去同佢講，佢話不如咁啦，如果你唔信，我 send 你用我哋嗰個時光機，因為佢講到明當時呢係 send 咗佢去一個我聽落呢就少少似而家緬因州 Area 51 嘅。佢話呢喺一個東岸北部一個山區嘅地底，一個幾十層嘅基地呢，嗰、那個時裝機就係嗰度㗎啦。佢帶埋佢去到之後呢，佢就話俾佢聽，你唔信啦嘛，不如我 send 你去28世紀。 即係雲海嗰時已經係 一定係已經係一定已經係變咗灰塵，但係唔係咁佢 send 去28世紀。咁佢好啊，我睇下28世紀係點㗎，咁佢 send 咗過去。咁 send 咗過去之後呢，佢見到一樣嘢或者見到一啲事情呢係你想象唔到。If you will, the picture of you and I engaged in a kiss. The sweat of your body covers me. Come on, darling, can you picture this? If you will, a courtyard, an ocean of violets so blue. Animals strike.Curious poses, they feel the heat between me and you. I'm just in me standing alone in a world so cold. Maybe I'm just too demanding. Maybe I'm just like my father, suppose maybe I'm just like my mother. She never satisfied. Why must we scream at each other? This is what it sounds like when adults cry. Chase you, even dogs have pride. Just leave me standing alone in a world so cold. Maybe I'm just too demanding. Maybe I'm just like my father, too old. Maybe I'm just like my mother. She's never satisfied. Why must we scream at each other? This is what it sounds like when doves cry. Abby Smith, 歌名叫做 When Doves Cry。 星期六晚九至十一。 They claim Albert Einstein has designed a way to make a ship vanish into thin air. Classified beyond top secret. Apology special. 剛才咪後呢就話俾文海聽話喂而家剩返即係大概八個字到你記得仲要講埋嗰啲各國嘅科技喎佢話冇時間啦嗰啲唔講啦 咁我咪講下㗎啦 即係 promo 啊你點可以唔講 嘅啫你講唔切咁啲嘢今日好多嘢講嘛一陣先 好啦咁我先講返頭先個時光機先即係其實如果換句話講如果時光機掂咗嘅話其實如果佢話1943年可以喺New York 嘅即係Philadelphia 嘅地方可以將隻船放去咗1983年嘅另外一個 port 嗰度出現咗。呢個係非常誇張嘅。1983年已經話返俾個人聽我哋已經成功研製 有時光機。 咁而家係2003。 係呀係呀。 非常成熟嘅喎。咁即係我哋可以去到睇到2008年嘅雲海。究竟搞緊咩㗎喇 可能 啲咩書咁嗰啲。 係呀。唔係咁佢哋話去到28世紀㗎嘛。咁佢去到啦。咁嗱佢去到喎 ,ok? 佢去到地球去到地球嘅人仲 呢個係以嗰個人 個角度去講返出嚟。 角度去咗28世紀真係。 返嚟講返出嚟。咁但係呢如果呢件事係真嘅話呢有個好處有個好消息有個唔好消息啦。好嘅消息就話原來呢28世紀地球仲未毀滅。即係仲有人。 仲有得囉。 係啦。咁但係唔好嘅消息就係佢睇到啲咩呢就係第一成個世界呢其實就係用一個電腦系統去 run 嘅啫當時即係到28世紀嗰時咁大部分嘅城市呢就唔係陸地嘅就係所謂嗰啲懸浮式 虛擬嗰啲 懸浮式喺天空 嘅。好似嗰啲戲呢即係話即係將來嗰啲交通工具呢已經係喺空中。 係冇錯但佢成個城市 成個城市下。 所有城市都係空中。 因為地球已經住唔到啦。 佢冇咁形容啦總之係空中咁樣。但係呢佢話有一個關鍵嘅嘢就係呢佢話當時28世紀嘅都市啊 ,28 世紀嘅地球呢全個地球呢係有5億人口。記住呢而家2005 億人 係啦冇錯記住而家2003年呢我哋而家全球係保守聯合國估計啊即係講緊 official 啊唔 official 嘅大概你加2-3億度啦 ,official 嘅數字呢而家地球係有65億人嘅。 即係唔 official 都有70億度啦 大概有70億度啦係啦因為中國嗰邊都好多都加 冇增加啲。 係冇錯。咁變咗65億人當中你去到28世紀原來都係保留喺5億嘅啫。即係話呢喺未來呢幾個世紀裏面呢可能係會消失60億係起碼嘅人類。咁而呢條數呢就係有趣地地方係咩呢就係由佢當年由70年到80年佢講到呢個5億人嘅問題之後呢其實由你抄返任何嘅傳說啦或者一啲嘅預言啦或者一啲嘅所謂嘅通靈人士啦或者一啲嘅 有 vision 见到未来嘅人等等嗰啲讲法咧，统一性地咧都系话未来嘅世界咧，其实都系大概有5亿人嘅啫。 嗯， 咁嗰啲人去咗边咧？即系呢个系一个，即系当然可能如果 要完全停止生产嗰啲， 即系话起码应该系死亡咯。即系话如果用一个衰啲嘅角度去睇，即系一定系一场大型嘅事件，即系无论系灾难又好，战争又好，咁起码系死感 唔使啦，至少65亿， 即系死紧60亿人人口，再维持到去当年，去到后来嘅28世纪，系得5亿嘅啫。咁佢翻到嚟啦，佢睇到佢信啦，开始。咁呢时乎咧，嗰、那个Albiter，咁咧就同个 Newman 讲啦，就话咁你其实你 send 翻我翻去系为咩？咁冇办法，因为我哋已经成功咗时光机，其实你哋嗰个实验已经系冇用噶啦。 咁如果佢话 send 嚟 send 去，咁即系嗱，嗰个军官已经系老咗噶啦嘛，1983年嘛，佢话 send 翻佢1943年，咁即系1983年同1943年其实系并存噶。 你讲紧嗰个人系咪？ 系个时间系共同喺度嘅， 系共同喺度。 不过喺唔同嘅空间咋，可能系即系而家呢一刻， 即系同一刻有两个。 即系而家呢一刻，60岁嘅云海其实已经喺 somewhere 噶咯。 你冇讲到咁恐怖， 你即系咪先？ 系嘅，冇错。 83年我个 send 翻去43年，咁嗰个人继续喺83年。 冇错。 咁但系43年都有嗰个人噶嘛？即系有两个嗰个人啊嘛。 系啦。 系咯，咁啊，即系而家60岁嘅云海，其实已经喺 somewhere， 不过而家你去唔到，见唔到佢啫。 系啦， 你要慢慢 travel， 用你个年数去嗰度。 冇错。唔系，但系个问题系，所以嗰阵时话佢一定要 send 翻佢翻去。咁同埋咧，佢阿 Newman 就叫佢做一样嘢，佢话你咧就。你翻到去嘅原因咧，就系你要上架船，你用斧头劈烂晒啲仪器，等到佢磁场破坏，咁你哋两个先翻到去。咁原来佢照做， 直情系 back to the future。 系啊，真系 back to the future。咁劈烂晒，其实某个程度上，即系83年嘅人系玩咗43年嘅人咯。咁劈烂晒，咁佢成功地翻咗43年。咁仲要系咧，翻咗43年之后咧，佢嗰个上司，即系当然佢唔知道佢发生乜事啦，但系咧。佢后来咧就俾嗰啲43年嗰阵时嗰啲军官咧就捉咗去，就认为佢两个咧有啲问题，咁就进行研究啦，同埋佢声称嘅洗脑过程，就令到佢咧起码喺短时间内咧系完全唔知发生乜事嘅，咁但系你听我咧，其实呢件事实在太夸张啦，系咪先？即系尤其是佢讲到一个时间空间嘅转移咧。其实我真系唔系好想相信嘅，但系咧呢两日咧我就惊惊地啦，因为大停电就同呢个人有关， 同呢一个 Albiter， 冇错，同呢个 Albiter 有关。因为点解咧？你知咧，其实坊间所有嘢你马后炮就冇用嘅。 即系呢个你而家 Albiter 系去翻几多年嗰个啊？即系1943年嗰个系嘛？ 系冇错。但系咧佢 即系佢而家呢个 Albiter 系去翻。即系 翻翻去噶啦， 由1943年去咗1983年，翻去1943年，跟住再 过翻佢 过翻生活，去到而家。 其实佢仲有个小故事，但个小故事唔讲噶啦，我飞开咗个小故事先。咁就系咧，点解我会觉得佢讲嘅嘢系恐怖咧？就系话咧，其中就系佢喺80年同埋90年代咧，其实已经讲得好清楚，因为佢了解咗个 time machine 嘅问题啊嘛。佢话其实咧，佢有两样嘢嘅，佢话地球。第一样嘢就系话咧，由于嗰、那个磁场可能系当时嘅实验影响咗地球嗰个磁场咧，佢哋有一样嘢叫 timeline， 即系一条时间线，系啦、一条时间线。佢呢个时间线咧就系每20年咧运作一次嘅，原则上，即系话咧系喺43年嘅8月12号就系当时嘅费城实验第一次做啦。佢话咧当时其实咧就系每20年一次嘅 timeline， 即系实施嘅。到43年到63年一次，63年到83年一次，83年下次咧就叫2003年。而呢样嘢佢唔系喺而家写出嚟嘅 ，OK？ 佢系70年代、80年代、90年代讲出嚟。 咁即系今年都有一个时光机，可能嘅一个实验，令到导致大停电。 冇错啦，即系而家讲到咧，就系因为佢事先已经讲咗咁多年啦。佢2003年佢仲讲到明系8月10几号。 因为记得 Back to the Future， 佢都系话唔知要啲电要啱啱要 劈中 嗰度咁啱先至有够电， 要可能 啊，先至够电，先至可以有嗰个速度，先至可以 back 住。 系啦，咁但系个时间性，你谂下佢讲嘅就系、是、佢因为嗰阵时佢已经预言咗嘅话，应该如果预无意外咧，2003年嘅8月12号左右咧， 系、哦、 就有事啦。 费城实验系43年8月12号， 冇错。 咁但系而家美加大 系14号， 8月14号，冇错。2003年， 2003年， 同个 timeline 系 timeline 一样嘅，冇错啦。咁、而咧 ，OK， 咁样都唔算啦，即系可能佢觉得，即系如果对我嚟讲，可能觉得以前可能写落，可能佢撞彩啫咁样 ，OK。但系点解我会觉得后来我觉得惊嘅呢样嘢就系佢咧。 我覺得呢個人真係好衰嚇，嚇親我哋。 同你都差唔多。 唔係，我一啲都唔衰。咁咧，佢咧就係、是、一今年啊，講緊係啱啱上個月嘅7月21號咧。 嗯， 佢就再上咗當地美國電視台一個聯播，電台聯播。嗯、OK， 喺140幾個電台係聯播嘅。OK， 嗰晚，咁佢就上去咧，就做一個再俾人接受訪問啦。 嗯， 佢就再同人，即係講緊係7月21號嗰日嚇。 嗯， 佢、 嗯、 就喺電大氣電波就同美國啲人講話，其實咧，地球個關位咧就係、是、每12年咧，因為嗰次影響咗之後咧， 嗯， 就會出現一啲嘅， 因為邊次影響即係1943年。 冇錯，冇錯，冇錯。 佢係影響地球嘅關 位，係一啲影響咗地球嘅叫做电磁场嘅问题 ，OK， 咁、佢就话咧，原则上咧，二十年就一次 timeline 啦，但系佢十二年咧就一次嘅所谓嘅 magnetic 嘅问题转移，亦、都会引起一啲大型嘅电子波动嘅。咁、佢就话啦，今次唔单止系个电子波动嘅问题啦，而嗰个十二年去到2003年8月咧，就是、个 timeline 同埋个嗰个电磁场波动咧，都系差唔多系八月中就会出现噶啦。咁佢喺7月21号。去讲呢样嘢嘅，咁当然啦，当时所有人都不会信呢样嘢啦。咁到咧，8月9号咧就奇怪啦。8月9号咧，虽然佢今年已经83岁，佢在世噶吓，83岁佢未死，但系咧突然间嗰晚咧，佢突然受到一啲嘅所谓嘅，你可以话电子干扰又好乜都好啦。8月9号，即系讲紧上个礼拜，咁佢就突发性，因为有啲电子干扰咧，佢就心脏病发，就 电到个心， 人类似咧，就将个血咧就冲咗上去右脑嘅，咁啊入咗医院噶。咁而当日 直情係真係发生 真係发生上个礼拜8月9号啊，係啊。咁而因为呢佢入咗医院呢，咁因为佢同啲传媒都熟㗎。咁呢当时亦都有记者同埋一个电台 DJ 呢，主持人呢就直情去咗医院探佢 㗎。 咁探佢嗰陣时呢，佢就直情开到明讲啦，因为8月9号未停电㗎嘛，佢就同佢讲，喂，呢几日应该有事㗎啦，因为原则上啲电磁场係好有问题㗎啦，或者你今晚讲讲啦。咁呢当时有记者同埋有嘅主持人呢，就喺8月10号喺个广播大戏里面呢就讲咗阿 Albilic 讲嘅嘢，佢亦都讲咗俾佢听，而家佢喺医院。之后呢就8月14号 就美加大停 电，就有史以来嘅美加大停电， 仲要系廿几个钟， 冇错啦。咁呢样嘢我就觉得讨厌啦，因为咧，如果呢件事冇发生咧，我哋仲可以当佢之前讲嘅全部都系废话，因为可以当佢所有嘅 time machine 呢样嘢。实在太吻合喎，其实讲 系啊，即系恐怖到就系点解佢要哇，大佬佢七月仲要，你谂下佢好早唔上前唔上，佢七月21号上，点解咧？ 吓， 即系喺电台讲。 咁系咪真系每二十年即系个 timeline 系咁样咧？同埋真系咪即系当年1943年同埋1983年发现，即系嗰啲时间转移系咪真嘅？ 系咯，真系要研究下。 吓、即系非常吻合咯。 冇错， 呢个时间。 但系听完真系好惊。 古代世界有好多我哋唔理解嘅事物，收藏喺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国立图书馆里边一幅绘于16世纪嘅地图就系其中一样。呢一张地图系由一位16世纪土耳其将军所拥有，当时大家都以为呢一幅只系一幅普通嘅航海地图，直至近代有研究人员翻查呢一幅地图嘅地标资料，先至发现地图上原来绘画咗南极洲嘅地貌同地标等等。而最离奇嘅就系南极洲系喺1818年先至被人类发现。咁喺16世纪时，系边个知道南极洲嘅存在，同埋画出呢一张地图咧？呢一张神秘地图最匪夷所思嘅就系，佢除咗绘制出南极洲之外，仲清楚画出南极冰层下陆地嘅海岸线。南极大陆最低估计已经被冰封咗15000年。咁喺400多年前嘅人，又点样知道冰封下嘅陆地外貌咧？南极洲冰下嘅地貌系近几十年人类利用人造卫星透过红外线先至观察得到，好明显400多年前嘅人类绝对冇呢一个科技嘅水平。咁边个有能力画出呢一张南极洲嘅地图？ 不明来历 ，Papa J Special。不明来历之 Philadelphia Experiment。 费城实验。 They claim Albert Einstein has designed a way to make a ship vanish into thin air. Classified beyond top secret. Apogee Special. 嗱，头先嗰张地图咧，啱啱听到嗰个 segment 啦，个地图咪就系即系。 一万五千几年冰封咗系咪先？ 系啊， 南極。但系四百几年前点样可以系咯？会有人画到咧？就系咪又系时光机嘅问题咧？ 可能 空间转移嘅嘢咧？ 唔系因为嗰张地图而家仲喺土耳其， 嗯， 系，所以就你 trace 到嘅， 嗯， 所以我觉得，咦，如果真系时光转移，可能真系讲紧一万五千年啲人去咗睇睇。 不过如果你话即系吓，你话美国如果真系已经掌握咗呢一个时光机嘅科技咧，其实都几恐怖，即系布殊或者就唔好讲布殊啦，即系撤离。撤离呢个影子政府嘅大佬，同埋缅因州，即系 呢个唔系下个礼拜先讲嘅。 Eric Steven 嘅，即系佢哋已经掌握咗啲咁嘅技术， 冇错。 咁佢真系可以，喂，如果我系布殊，我都话喂，睇睇下一届系边个做。 嗯， 而家整整佢先， 嗯， 因为如果我想连任，你明唔明啊？ 系 点样？如果即系点样系输？我点解会输嘅？如果系输咗嘅话，我点解会输？ 嗯， 整一整佢，我想再做多届。 嗯， 或者睇到哇，原来四年后原来系有仗打，我唔做啦，俾佢， 或者仲要做添， 咁可以继续保持到佢嘅世界超级强国嘅地位。 诶， 因为佢知道晒将来系咩事， 冇错， 边个有咩科技？ 其实最衰嘅就系呢样嘢咯，即系如果真系嗰个事实。因为而家最衰嘅就系阿 El Bailik 咧，佢真系唔系马后炮啊嘛，即系佢之前讲到明，咁事实上发生咗呢啲事，咁但系佢之前又讲到 time machine 嘅问题，咁即系如果系咁讲，即系真系如果咁讲系即系认定咗佢讲嘅嘢可能真系真噶嘛，咁于是乎如果系咁嘅话咧，咁1983年佢讲话可能1983年美国已经掌握咗时光机技术嘅话，咁其实真系佢大晒噶咯，即系而家所以佢要乜嘢有乜嘢噶咯， 所以佢就系做咗世界超级强国啦， 原则上 一定要知道未来，即系知己知彼啊嘛。 冇错， 佢不但只仲知己知彼，要知道你20年后做紧咩。 所以咧嗱，所以而家讲紧呢个大停电咧，就于是乎仲有一啲头先我话后来我要拎 up 咗呢件事嘅阴谋论出咗嚟咧，就系有两样嘢出现咗啦，就系呢次嘅大停电，仲要你谂下夸张个1965年咁多倍，范围咁大，咁啲人就话啦，如果呢个真系个 timeline 系同埋一个真系可能已经嚟咗一啲嘅嘢，可能系唔知边个跟讲啦，因为你一停电，所有嘢都拍唔到啦，影唔到啦， 冇晒电， 你人造卫星望落去全部黑色，你就影唔到个灯嘅位置啦。咁于是乎，可能已经嚟咗一架嘢，嗰个嚟自可能系未来又好，以前嘅又好。咁 可能喺一个海域嗰度又出现咗一隻军舰， 系啦，或者可能已经到咗，可能就系嗰30个小时，可能佢已经做咗啲嘢，或者俾咗啲技术美国政府又好乜都好啦，咁咪再消失咗，即系而家复电啦咁样。咁而家呢个阴谋论就喺度讲紧呢一样嘢啦，即系话原来嗰个费城实验咧，因为之前已经讲到明费城实验嗰个 timeline 系去到2003年嘅8月12号到啊嘛，咁如果系咁嘅话咧，时间就 match 到咁。 太过 啦， 系啦系啦，准确噶， 争两日，但系仲要真系全部咁样停电法咧，系令到佢有机会出现，仲要系攞资料，仲要系人哋系拍唔到你嘅，人哋系影唔到你嘅，市民系望唔到电视台影唔到嘅，咁咪啲人就觉得喂，巧唔巧得滞咧？咁呢个就系而家喺当地讲紧研究 UFO 或者费城实验啲人咧，就讲紧呢个就系可能又系个阴谋论啦，即系所以布殊一早知道， 所以去咗西岸， 去咗去西岸，撤离又唔见咗咁样。咁仲另一个阴谋论咧，就嗱呢、个咧，即系我觉得我都唔明点解当地嘅美国人都会相信呢样嘢啦吓。佢就认为咧，因为呢样嘢都牵涉到费城实验嘅，因为费城实验完咗之后咧，失败咗之后啦，所谓嘅，咁其实演变咗另一个嘅系统嘅，就系借用呢种费城实验嘅系统咧，因为佢哋知道嗰班官兵后来个即系思想上出现问题啦，等等啦，就反而发展出一啲叫做 mind control 嘅嘢，即系思想控制嘅嘢咁样。咁思想控制可能就系希望控制到你听话啲啦，或者做一啲其他嘢，系政府唔想你做等等啦。咁而家咧个阴谋论就出嚟啦。因为我今日下昼咧，我都吓 不停 联 紧美国嗰边 八卦，佢哋究竟而家佢哋谂嘅阴谋论系乜嘢咧？咁佢哋 mind control 呢样嘢咧，就系其中一样啦。 嗯， 就系其实佢停咗咁耐咧，喺呢咁多个州里边咧，所做嘅就当然牵涉到费城实验后来嘅嘢啦。 嗯， 其实嗰啲人开始，其实嗰一刻停电嗰一阵啊，即系讲紧4:00至4:11嗰段时间啊，其实可能就已经用一个电磁场嘅方式咧，就将嗰啲地区嘅人咧全部洗咗脑噶啦。 呢、這个就夸啲， 嗱呢个就系当年而家乜阴谋论咯。OK， 咁但系得意嘅地方就系咩咧？得意嘅地方就系咧，由不过迟啲可能报纸都会再讲啦、嗯。就系咧，由4:00至4:11咧，嗰几个州去到即系由美国冇电嗰几个州去到渥太华啦。原来嗰十一分钟咧，唔系冇事发生噶，系点咧？就不断咧有原来唔同区域嘅居民咧，就听到一啲叫 sonic bomb 嘅嘢，即系一啲咁嘅声，或者啲震动嘅声， 声音嘅 声音嘅弹系啦。咁 呢啲就係佢哋估緊會唔會嗰陣時就係出現一啲嘅即係磁場變異。 嗯， 咁嗰啲磁場變異有冇影響到人質？ 即係係咪啲聲波係咪類似行雷咁嗰啲咁？ 佢就係嘣嘣咁嗰啲咁，即係震盪式嘅，但你見唔到嘢嘅，你只係聽到聲嘅啫。咁同埋一啲嘅所謂嘅白光啦，咁但啲白光就唔係個個見到，但係 sonic bomb 就好多人聽到咁樣。咁變咗咧，而家就係咁嘅，即係啲人就諗啦。其實呢件事如果真係牽涉到費城實驗嘅時間同埋個 mic control 咧，咁嗰十幾分鐘咧就係關鍵時間啦。 嗯， 即係已經過咗，做完嘅啦個實驗已經。 即係成功與否，其實而家我哋已經係過咗啦。 過咗啦，係啦。 要等2023。 冇錯，過咗 八月十幾號。 係啦，係啦，係啦。我哋仲未死嘅話咧， 睇下有冇到時有冇再停啦啲電 影。係啦，咁所以呢件事咧，點解我會覺得真係巧咯？你諗下，我哋上個禮拜諗住講費城實驗，點搞單咁嘅大停電？即係時間上我哋唔係想吻合佢㗎， 係根本。糊糊碌碌咁 即系我哋巧合，我哋想讲突然间佢大停电嘅咋，即系我哋唔系有啲， 所以都系靠运啦，系嘛？ 系冇错嘅，都系靠运 系啦。 咁变咗而家 ，OK， 逐步停电之后咧，我谂成件事要等翻嗰边啲人点样去做研究啦，即系同埋究竟啲人信唔信呢啲阴谋论 啊？我都好想知道佢嘅 time machine 系咪真系得美国发展到咧？即系嗱，即系每个国家都有啲先进科技， 冇错， 喺 promo 度都讲俾大家听，即系隐形技术啊，或者系啲即系空间转移技术，个国家发展嘅程度去到边 咧？我咧其实咧想你讲啲新科技发展咧，其实都想讲一个你俾我讲呢个人物啦 ，OK？ 呢个新科技 而家 佢都有新科技嘅，你听我讲啦嗱。咁呢个人咧，其实咧就系、是、当时咧牵涉到呢个费城实验嘅，因为最初个费城实验咧，其实唔系叫费城实验嘅，即系唔系真正而家所谓嘅 Project Rainbow 啦，即系化名啦吓。之前咧，其实喺30年代至到40年代咧，都已经有一批人系做紧啲实验。类似呢啲嘢嘅空间主义同埋 time machine 嘅嘢嘅，就叫做 Montauk Project。咁佢当时咧牵涉咗一个人物，嗰人物咧就叫 Tesla。Tesla 咧喺我眼中咧，我就觉得佢比爱因斯坦，比爱因斯坦更加聪明同埋更加有道德标准嘅。 吓、 咁美国后来就捧红咗爱因斯坦。Tesla 咧原则上咧系俾美国政府咧系踩咗差唔多50年， 系压制佢， 压制佢，真系压制佢噶吓。差唔多，因为佢死咗好耐啦。 你都试过啦，压制你。 系有啲咁嘅事。唔系你咩？ 唔俾你讲太多嘢嗰啲咯， 系 匪夷所思 嘅。咁咧就喺近呢10年咧，啲人先至开始翻查翻佢嘅资料档案咧。但系佢原来嗰时做嘅嘢咧，原则上如果佢系在生冇俾人压制嘅话咧，佢咧反而系会做好人群嘅。咁原来当时咧，费城实验 反整一个蛋就令到爱因斯坦整唔到嗰、那个， 系咁啊唔会嘅。但系佢有一样嘢就系、是、佢有份参与最初嘅费城实验嗰啲嘅资料啦、原来咧喺1943年8月或者10月做嗰个费城实验之前咧，其实已经做过几次实验嘅。都系有 Tesla 份嘅 ，OK？ 咁 Tesla 咧，当时咧就试第一次试嘅时候咧，原来系一架空嘅军舰嚟嘅，冇人嘅，成功咗嘅。 咁唔算成功喎、咁你有人 係啦，冇错啦，冇错啦， 先至 冇错啦， 真正係个实验 唔啱。咁到当时 Tesla 就话：喂，你而家净係空嘅军舰，咁你唔知咩事噶嘛？ 你去到又冇人禁制，冇人发炮， 系冇错啦。咁佢咧就好聪明，佢就弄咗即系成个军舰里边仓咧，就搵咗啲动物，唔同类型动物再试。试完出嚟翻完，即系佢当时系话都成功咗嘅，就话咩咧？即系突然间真系用个磁场嘅波段影响咗之后消失咗，再出翻嚟咁样。但系咧上去睇翻嗰啲动物嘅时候，因为咧有啲就烧咗个头啊，有啲就变咗有痴痴呆呆。 有个字眼系真系好劲嘅，佢话 dematerialize 同埋 rematerialize 啊嘛，即系佢将一个实物系。变咗系冇嘢， 系冇错， 解化咗佢嘅粒子，咩粒子粒子咧，跟住再整喺第二个空间组合翻啲粒子，变翻一个实物出嚟， 冇错， 依下系 crazy crazy。咁但系咧，仲有啲奇怪嘅就系有啲动物咧，竟然喺身上面冇烧着，但系咧系有啲人好似落咗一个印咁样，好似 burn 咗个印落去。但系佢哋唔知啲咩印嚟噶。咁咧， 即系我个文字系 有啲印嚟嘅，即系唔知边个整上去，又唔知咩文嘅。咁而当时咧 ，Tesla 咧就好得意啦，佢就话咧，因为嗰啲官方就话，喂，咁我哋开始要试人啦，咁样。咁 Tesla 喂，梗系唔得啦，即系你已经见到动物有问题，咁你我啲实验又未成熟，咁但系因为嗰时打紧第二次世界战啊嘛，咁军方就话，喂，唔系，我哋好想快啲去打赢，即系德军，打赢其他嘅地方，打赢意大利等等。 咁於是乎呢，咁睇時候唔得，即係佢係阻止嘅，甚至佢係毀壞咗啲儀器去阻止呢件事嘅。咁點解仲要好得意喎，佢呢原來當時嘅文件顯示呢，但呢啲呢真係即係呢個人呢 ,Tesla, 記住啊，呢個人呢係當時其實係叻過愛因斯坦嘅科學家。佢呢就當時同啲 Alansman, 佢而家仲喺美國嘅檔案嘅人炒嘅。佢就話呢，其實佢喺呢十年 炒啊， 咪有人查到嘅、就原來呢呢十年嚟呢嗰個 Tesla 話其實佢有接觸到一啲呢聲稱來自地球以外嘅生物，佢冇講 alien 啊，地球以外生物同佢講，喂你呢十年要小心啲喎，唔該。你真係最好唔好做喇，同埋最好唔好發展啲， 因為你都有屋企人㗎啦。 類似呢，即係可能你唔好再發展核能嘅、核子嘅原子彈科技，或者唔好再發展呢個所謂嘅空間主義嘅科技。咁佢當然呢，佢同其他科學家講，啲人話唔係嘛，有啲外來嘅生物同你講啲咁嘅嘢，但 Tesla 就話佢信嘅。咁而 Tesla 呢後來呢其實佢自己發展咗好多好多類型嘅設計、包括佢設計過一啲反地心吸力嘅 UFO 係佢有畫到圖㗎下呢啲嘢全部喺美國嘅溫科有檔案。 即係佢畫一啲反地心吸力嘅飛行物體。 直情係 UFO 樣㗎直情係 UFO 樣㗎。 佢設計。 佢直情畫咗出嚟㗎。 即係佢有反地心吸力技術。 佢唔係佢設計出嚟叫啲人研究㗎、而但係當時呢佢直情做咗一樣嘢出嚟呢就係、一啲所謂嘅電力。所以今次大停電啲好玩啊、電力裝置。咁、那個電力裝置呢佢當時發明出嚟呢係成功咗而佢點解要發明就係為咗一樣嘢就係冇咗呢一個大停電佢嘅諗法就係點呢所有嘅電力裝置呢係唔需要有發電廠嘅亦都唔需要有發電公司 即係量產型嗰啲呀 同埋唔需要任何政府去管理電力公司佢發明嗰個機器呢就係兩個即係波段嘅帶啦有磁力同埋電磁場去控制啦有個所謂嘅圓球型嘅嘢啦，鐵金屬嘅嘢啦，佢原則上咧係每一個國家你裝一個巨型嘅呢啲嘅所謂嘅電磁發電嘅機器咧，擺一個空地，而其他嘅市民咧全部喺屋企裝一個咧，原則上咧你係所有嘅電力咧。都系唔需要俾錢嘅， 嚇、即係呢啲咪宇宙嘅永恆能力， 冇錯啦， 用緊， 冇錯啦。佢就話因為佢地球裏面根本政府， 咁呢個咪就係相傳美國壓制一啲即係好聰明嘅科學家嘅其中一個咧、因為有多科學家佢已經話咗，其實喂點解即係點要入油啫？世界可能唔使入油咁因為啲宇宙能源係永恆， 冇錯， 唔使錢噶嘛， 冇錯。 同埋即係佢哋已經知道咗啲科技點可以將啲鐵鋼變咗軟皮咁樣啊！即係美國政府就撳住呢班人俾佢講啊嘛。 係，冇錯。 即係你諗下，如果要話俾你聽，喂，你嘅車原來入油唔使㗎，入水得㗎啦。 咁 你開水喉肥可以行得㗎啦。咁世界大亂㗎啦。 冇錯。咁所以點解會即係後來佢俾人鉛制因為你諗下如果一個政府佢唔需要電力公司、因為你知道啦我講返一樣嘢就係而家現代嘅世界下、所有嘅政府最大嘅股東控制電力公司都係自己嘅政府嘅。咁、於是乎如果個政府係冇咗電力公司呢佢個收入係勁減少啦同埋佢係冇咗個最大嘅資產。咁、但係個問題 Tesla 嗰陣時係講緊30年代做緊40年代實驗成功佢話其實根本唔需要俾錢你空氣裏面係有政府電磁場你係有電流你完全係根本唔會影響到任何人嘅。咁係免費功能嚟㗎。咁但係個問題後來你知呢即係政府係唔可以容許呢啲。 即係其實我哋而家俾緊電費都係愚蠢嘅。 如果原則上以 下。應該唔使俾。 冇錯冇錯。但係冇人返 返。你幾時買到嗰嚿嘢喂。要話心未知 係 兩層。 我哋係咪要去過㗎、 去唔去呀喂。 返嚟。 因為佢而家仲有嗰啲咩高科技嗰啲。 買返嚟講俾你睇下聽我見過嗰嚿嘢。 咁不如你而家講啦。 唔好啦。 名叫做 Deep， 佢哋系 Danzig。 Right now, there's physical proof, actual crafts and technology from another world. 一名曾经在美国第51区 Area 51工作过的工程师亲眼见证，肯定这个地球上绝对有外太空的飞行物体。 What is this thing? Obviously, the ET craft do exist. Something had to build them, so there must be aliens. 不明来历 Apapa J Special. This is something you do not talk about. 不明来历之 Philadelphia Experiment 卫星实验。 They claim Albert Einstein has designed a way to make a ship vanish into thin air. Classified beyond top secret. Apology special. 好啦，咁头先云海讲过咧，就系佢见过呢一架咧，就亲眼咧系见过咧呢一架发电机。 系嗱，我要快啲讲呢个机讲唔切，就系咧，佢其实咧以 Tesla 当年咧，除咗话民用嗰只之外，佢、其实已经装 有军用有， 唔系，即系佢装咗个政府嗰啲咧，即系巨型嗰啲咧，好似灯塔咁大嗰啲咧，其实佢已经整咗噶啦。佢整咗边咧，就整咗 Colorado 嘅 Colorado 系一个山上边嘅。而当时其实佢已经讲嘅话，其实只要嗰、那個機運作啦，同埋你所有嘅市民用緊嗰個小型嘅喺屋企運作咧，基本你永遠所有人都唔需要交電費，同埋永遠有電用，唔、會出現停電嘅情況 嚇，同埋唔會無端端斷啦啲嘢。 冇錯啦，冇錯啦。咁但係我以前都聽過呢啲 永恆能源啊嘛。 係啦，冇錯。咁但係我以前聽過，我都覺得半信半疑。OK， 咦，係咪咁誇張？即係我哋啲電啊隨時攞到。OK， 咁咧喺1998年啦嚇。咁当时呢我同阿 Moon 一齐呢就去到 一个就去。 唔係呀事俾你讲到咁样。咁就同佢一齐。 仲唔係拍拖。 唔係。 咁又俾人夹到你睇戏。 都係嗰个唔係阿 Moon 喎。你唔好认 有第二个添而家。 福仔 Moon 啊。唔係咁呢同阿 Moon 呢去到一个美国一个地方啦。咁、个地方呢。 呢个先落到嗰个阿朱恩啊。 去到先落到嗰个。咁去呢个地方。咁当时有个嘅研究 Tesla 一個工程師、OK， 咁我哋就喺個房間裏面，當然唔止我哋兩個啦，仲好多其他人啦咁、就討論緊呢個問題咧，同埋佢講到話，其實呢啲真係好容易做到嘅啫。佢自己其實已經冚咗一個添啦、OK， 咁啊攞咗嚟現場，咁我哋就望，咦係喎，真係同 Tesla 嗰、那個畫跡嗰樣嘢係一樣嘅、真係有個 Tom 喺個上面之後就好多好多嘅即係嘅 但你望落去高唔高，即係 high 唔 high tech 先 ？high tech。 high tech 即係唔係嗰啲話電線翹住曬啊，好低 波。但佢話其實好簡單就做到，但佢 high tech， 但佢好簡單可以做到。咁就一半個人咁高嘅嘢 ，OK。咁咧佢就開始滾動嗰、那個嘅磁場等等咧，又去喐啦 ，OK。咁佢試幫佢睇就睇咩咧？佢話其實咧根本所有嘅空間都有電子噶嘛，即係成個空間無論喺邊度都有嘅。同埋 Tesla 嗰個研究裏邊話咧，其實根本如果而家點解會話電係危險咧，就因為你通過咗個電線同埋通咗個電廠咧。电压变异咧，你插落啲电掣就先会电死你，即系啲电力先会咁样会令到你死亡嘅啫。佢话如果正常嘅空间嘅电子，就算以前你冬天你插到啲静电，你都唔会电死嘅，即系你系好安全嘅。佢话根本如果你唔系搞到佢咁机械化咧，其实所有电力好安全。 即系总之上帝嘅设计系啱， 冇错， 即系永恒配 合 咧，又唔会电死你。 冇错冇错。咁当时咧，那个工程师试俾我哋睇啦，我哋系近距离嚟睇噶吓。咁啊试咧，佢一路运作嘅时候咧，咁、那个通一路喺度，即系我哋眼见唔到任何嘢先嘅。咁即系咧，佢就犀利啦，攞咗支光管出嚟。呢支光管咧，就系讲紧个徒手攞住支光管，两头系当然即系普通我哋见到两个接口嘅电一个铁嘅 银色嗰啲啦， 系啦银色嘅位置两个插位咁样啦。佢咧就用个徒手就喺嗰、那个企咗喺嗰个发电机，所有发电机啦，我形容佢做大概三尺外嘅位咁样 ，OK 吓、 咁一路行嘅时候咧，我哋成日睇住嗰条电咧，嗰条电啊，一条铅笔， 一条蓝色咁样嘅电， 白色嘅， 白色， 铅笔粗嘅电咧，净系撇出嚟啦。一路撇到去 有声， 咁撇到去连住个光管，那个光管系喺佢手上面一路着住嘅。 但佢冇电死， 佢冇任何事，佢亦都揾咗一个 系直情系啲心肺量产型嗰啲。 之后仲要咧系，佢亦都揾当时有啲我哋房间里边一站，有其中一个人亦都上台试咧，真系冇事。 你有冇试过？ 我惊惊地， 你俾咗阿 Moon 试，你要个女仔去试。 我都唔记得佢有冇事， 因为你唔记得佢系咪女仔？ 唔系，我都唔记得佢会俾个事。咁咧，嗰个公公真系着，同埋咧嗰个运作咧，完全系一路安全系 work 嘅。咁佢已经讲啦，其实根本成件事咧，根本就系我哋而家所有嘅我不嬲都认为嘅，而家呢个世界其实虚拟世界嚟噶嘛。我哋系为咗工作而生存嘅，系我哋为咗工作而生存噶嘛。咁其实 即系电源应该其实系好似空气咁， 冇错啦， 一个永恒嘅， 冇错啦 嘅，即系系咯，供应商 冇错。即系如果再白啲讲咧，即系话如果第时有个政府可能话空气咧系需要提 要收钱啊， 系要收钱运入你屋企，咁其实就唔需要，即系正如电力一样。咁于是乎咧，其实 Tesla 当时就系咁样咧，就俾人飞欧咗嗰个科学家团咧，就俾人一路踩到佢连第1943年嘅费城实验咧，佢都冇份参与。咁之后就屈屈不得自终嘅。咁而 Tesla 咧，如果真系将佢所有嘅发明出嚟咧，原则上系所有嘢都系造福人群嘅。 有冇影到相啊？嗰个发电机？ 匪夷所思， 记得呢个你冇影相， 我唔记得。 应该试下嗰个相机无端端会唔会着，有冇电掹嚿电出嚟？跟住 唔系，佢都话当时佢都话你手提电话相机一定要唔好摆近，因为真系会即刻劈出嚟噶啦。 真系会系嗰条电 系会劈出嚟，咁你电话就会烂咗，你个相机烂咗，但系唔好咯，咁样就咁变咗。其实呢件事咧，即系谂下，其实一个费城实验。当中牵涉嘅背景故事系可以大到咁样嘅， 咁亦都唔好意思啊，即系讲唔到世界各国嘅呢一个高科技嘅技术啦，例如啲隐形技术啊，下次唔知下到几多时真系。 下个礼拜要讲第二样嘢， 下礼拜会讲第二样啦，下礼拜讲影子政府同埋咧各国嘅呢啲秘密嘅基地， 系啦，冇错 吓，咁啊会下一次交代，咁啊下一次不如你带啲相嚟，嗰啲有 咩相？ 你去嗰啲神秘基地嗰啲相， 我从来都冇去过呢啲地方 嘅，系啊， 从来都冇试过空间转移去嗰啲地方 啊，冇错。 好啦，跟住交俾阿森美啦， 冇错， 下个礼拜再见啦， 拜拜。